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嘘，小声，如果想遇见幸福，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滑手机就没有安全感的年代。可是如果你想遇见幸福，就必须停下指尖，停下手机中的垃圾资讯，安静十分钟，让家政夫陪着你好好整理生活，将混乱的心灵打扫出一个空缺，交给幸福吧。大家晚安。家政夫今天将会从一部电影《赛道狂人》中抽丝剥茧，找到两性相处时的小技巧。《赛道狂人》是一部2019年底上演、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影片，内容是描述福特汽车公司想在法拉利称霸的赛车世界中夺下冠军，因此找来两位赛车界的狂人 Ken Miles 以及 Carroll Shelby，就是那种天赋异禀，一听见引擎加速，便会撇开轮胎，让柏油马路上搬运方糖的两行蚂蚁平安通过；或是听见刹车皮和轮胎互呛，一个巴不得冲上云霄，不顾驾驶死活；另一个则尽管粉身碎骨，也非把轮胎刹住留在地面不可。但电影中的 Miles 以及 Shelby，并不是那种一离开方向盘不让他赛车就会歇斯底里失去目标的偏执狂，因为比起那种难以被世人接受的天才， Miles 以及 Shelby 更像是对在烂泥巴坑中打滚的死党，明明天赋异禀，却几乎要喝西北风充饥，明明机会就在眼前，却不得不缩回双手绕道而行。因为这就是人生啊，连天才也不例外。那你我的人生呢？下一步究竟是继续追逐潮流、追逐财富，还是转开水龙头，拍拍脸颊，保持清醒，选择一条遇见幸福的路呢？由于网络上分析导演、编剧和男女主角的专业评论很多，因此家政夫就不再锦上添花，唯独针对赛道狂人中的两段画面做分享。第一段画面是当 Miles 费尽心力协助福特公司迈向冠军之路时，结果却出乎意料的惨。不瞒大家说，家政夫也曾经有过为了老板口中的愿景，捧着肝脏肾脏付出青春之后，只剩下肚皮上的肥油与我同行。尽管老板在那些熬夜加班的夜晚开始前，还是会过来拍拍肩膀安慰说， 我先走了，你看起来好像很累，记得多喝点开水，半夜回家之后早点睡觉，不然明天迟到一样要扣薪水啊，加油加油。 类似的心情大家有过吗？但家政夫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种心情，而是假如你心爱的人正遭遇这种情况，甚至某些主管为了照顾他的手下，硬是踩在你爱人的善良上，把他当成垫背，或者狠狠踹出去扛责任时，你会如何处理？是先把爱人抓过来臭骂一顿，斥责他怎么不长眼睛，怎么不懂讨好长官，没有当成小三小四就算了，居然还变成推出去送死的第一人选？还是你比较有良心，会安安静静坐下来认真的说，开始吧，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听你抱怨，但其实五分钟还没过就忍不住东张西望滑手机了。 当电影《赛道狂人》播放至1小时又10多分钟时， Miles 的妻子做出一件令家政夫热泪盈眶、大声惊叹的动作。刹那间，我忍不住想，原来体贴的女人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她们经常训练大脑，经常想着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另外一半既快乐又有尊严。所以你的体贴不单单是使对方得益处，甚至当对方耍任性不领情时，你的体贴都仍然充满意义，因为这样的练习正不断使你成为一个更留意细节而且更容易发现幸福的人。在电影中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片段是 Miles 和儿子的对话。为了不剧透，家政夫刻意把内容消化成另外一种描述，内容比较搞笑，请大家放低身段欣赏。 爸比，尿片真神奇，可以装好多水哦。 是啊，不过记得要善待它，因为尿片也是有极限的。 那我就把它摆在沙发上，让尿片天天看电视，天天玩电动，这样尿片一定会很开心。 不，千万别那么做，因为身为尿片，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执行使命，替小主人接住尿尿便便的那段时光。因为当尿片紧紧包覆小屁股，让脏东西一滴也不外露时，小主人才能东跑西跳，快乐玩耍。儿子，是什么就要做什么，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听完家政夫的分享之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能够明白方才那些话所隐藏的含义吗？是什么就要做什么。然而将同样道理应用在周遭的事物时，你我就有了去了解这样东西的功能与极限，帮助它发挥功效的责任。好比同样使用原子笔，有的人能把字写得漂亮，有的人却除了留下一堆鬼画符之外，还常常让笔头摔在地上，断水坏掉。此段电影画面中， Miles 推开车门，带着儿子一同迎向夕阳时， Miles 半躺半卧的肢体表情与他脸上的脏污疲倦都瞬间升华成某种装饰，无可挑剔地衬托出一个男人该有的风采和性感。这种性感不像韩剧里用西装名牌财富堆叠出来的那种，而是更贴近一位天才高处不胜寒的落寞，却在遇见儿子时弯下了腰，单膝跪地，以小朋友能接受的文字和语气说出赛车场上最高深的奥秘。最后让我们回想本集的两大重点。第一，体贴的女人会越来越聪明，因为你们经常训练大脑，经常想着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另外一半既快乐又有尊严。第二，是什么就做什么，千万别以为天天拼命工作或者一直看电视滑手机，人生就会自动充满意义，遇见幸福哦。以上是本集家政夫所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记得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下次见，拜拜。